次跟陈太去欧洲，是我咁大个女第一次出远门。欧洲梗系我梦寐以求想去嘅地方啦，但系因为阿哲嘅出现，成个礼拜嘅行程都变得好模糊。初次踏足 Paris 同 Milan 嘅感觉，本来应该好兴奋嘅，但绝对都比唔上我挂住阿哲嗰种强烈感觉。 阿雪啊，你喺度忙咩？你叫咗人接你咩？嗰晚嗰个男仔啊？ 冇啊，系啊，佢应该会嚟接我啩。 我先生嘅司机嚟咗啊，咁啲货我拎翻屋企先啦。 哦，好啊。 陈太， 呢箱同埋仲有嗰两箧，你推唔推到上停车场啊？ 啊，冇问题。 呢箱孔小姐嘅行李，佢有朋友接佢。 哦，好啊。 阿雪啊，咁我先走先啦噃。 好啊， 你听朝先翻布贴啦。 哦， 咁拜拜啦， 拜拜。唉，其实佢都唔知道会唔会嚟噶。对唔住啊，先生，请问你有冇碎纸啊？ 冇啊，冇咁多啊，不如我俾住你先啦。 吓，唔系几好嘅。 唔紧要啦。 哦，唔该。 哈喽，依个补贴。 啊哈！ 啊，阿雪啊，你翻咗嚟啦，听唔听到啊？ 麻麻地啦。 喂，嗱，最紧要嘅嘢，你有冇买嘢俾我先？ 少少啦。 吓，少少咋？我要多多啊。啊，唔好讲咁多啦。你快啲翻嚟啦，我真系有好多好多嘢答俾你听啊。 真系。 我话俾你听啊。我又找到个啦。 啊，真嘅？ 系啊。喂，你而家系咪翻咗屋企啫？ 系啊。 我就收工啦，稍后我嚟找你啊。 好啊。系啦。呢几日有冇人找过我啊？ 冇啊。啊，咪住，有啊有啊。 边个啊？ 你妈咪咯，问你系咪今日下昼几翻？ 哦 ,OK, 咁一阵见啦。 好啦，拜拜。 拜拜。 安琪，阿雪翻咗嚟啦。 哇，你个女人啊，五点几打电话俾我，八点几先翻到嚟。好多人打的士咩？ 哇，乜你咁快手嘅？ 我饭都食埋，牙都撩埋，碗又执埋，垃圾又倒埋，仲恰咗一阵先啊！你而家出现啦咩？ 有箧行李等唔到嘛？ 你识唔识打个电话翻嚟噶？你啊，你妈咪嬲你啊！ 机场有好多人啊！ 喂，乜你好攰咩？ 系啩？ 喂，老实讲啊，我有啲嘢不吐不快嘅。嗰个陈太咧，其实好难顶啦。 唔系啊， 唉，算啦，唔好讲呢啲。喂，我睇你都会失手制噶，一定买咗好多正嘢翻嚟俾我啦。 冇啊。 吓？唔可能有啲事发生噶，我唔相信你嘅。 我买咗件外套俾你咋。 哦。诶？咦？你呢只系男装表嚟喎。哦，定情信物啊。 黐线噶你！ 哇，你买咗咁多毛毛公仔噶吓？ 我见得意啫嘛。 哎呀，呢只好得意啊，俾我不如。 唔俾得你噶。 好蠢啊 你啊！ 喂，你以前都玩毛毛公仔嘅，买咁多做乜嘢啊？ 贪得意啫嘛，我攞啲嘢入房先啊。 喂，我帮你啦。喂，阿雪啊，你做乜啫？去完欧洲翻嚟 ，relax 完，应该系好开心先系噶嘛？吓、啊，做乜成晚声都唔声咁啊？ 冇啊，我攰啫嘛。 唉，我唔该你啦，唔高兴就唔高兴啦，又扮晒攰。 呢个礼拜， 阿志佢有冇嚟过补贴揾你啊？ 啦啦啦啦啦啦！现形啦现形啦！我都批死你身有嘢噶啦！你啊，真系以为佢会嚟接你机咧？你唔太天真啦你！ 我估下啫嘛， 估估估，哦，咁仲戆居夹老土，你啊真系唔好话俾我听，你因为等佢等到咁夜翻啊，我好难接受呢个事实噶。 哦， 阿雪啊，你连人哋个仔都未摸清啊，就唔好先嚟一个风驰电掣去得咁尽啦。嗰只咁嘅嘢，我一早就 feel 到佢系嗰啲。那些氣迷情人來的，你顧著一個不覺意繼風池電掣之後又一次作來一個空中飛人，一夜踩了落萬人冚度，那陣時你就和味了。 哎呀，好心你不要看那麼多電視劇啦， 唉，什麼都好啦。咦，這些毛毛豬，哦，你全部都是買給他的咧。這次啊，你真是賣豬仔，連自己都賣埋啊。你實在太 cheap 啦。 是啊，我 cheap 啊。咁點啊？ 唉，喂，唔使連我都愛嚟發脾氣啩。最多咁啦，我聽日幫你問一下 Sam Sam。 邊個 Sam 啊？ 你 CD 鋪嘅老闆啊，佢識到阿哲嘅。 问佢咩啫？ 咩啊？起下佢个底咯！呢啲嘢啊，我自耍家噶啦。好地地一个男人啊，使唔使我得咁鬼鼠啊？系咪先？ 佢又冇话今日会嚟接我。 家阵你估乜嘢啫？而家神秘午夜场，你估佢唔讲啊？你咪自己去抄咯。 你同嗰个阿 Sam 好熟嘅咩？ 一个礼拜嘅时间咧，话长又唔长，话短咧亦都唔短嘅。但是可以发生很多事嘅，嘢冇乜嘢嘅，不过呢几日晏昼都是他同我共进午餐啫。 哦，你话有人就是他啊？ 系啊，阿雪啊，有时有啲嘢咧讲多无谓，自然咧有意就会送上门噶啦。你去咗欧洲之后咧，我晏昼走去 CD 铺揾阿 Sam 啦，讲你嘅两句啫，佢就即刻车我去食日本嘢啦。嗰日啊，我有啲伤风，啲咁多伤风药。第二日啊，佢就即刻成罗维他命 C 摆喺我面前啦。嗱，而家咧我就唔系话示威，我净系好想话俾你听一样嘢。今次咧，我真系觉得自己点讲啊，好彩咯，佢住云景道嘅，仲系自己买嘅。仲有啊，佢同啲 partner 咧开咗古玩店玩啊咁，个人咧又好 man， 有安全感。我知道一直梦寐以求嘅真正男人终于出现啦，就系佢啦！哇，嗰几日啊，简直系浪漫刺激、精彩兼而有之，简直系无懈可击啊！ 唉，咁咪好咯。 唉，算啦算啦，唔鬼讲啦，费事话我吓你啦。 我冇事啊，我知道我自己做紧咩嘅。 嗱，我最怕听到呢句噶啦。你话你同嗰啲饮咗酒，饮到呕晒血，死都话自己冇醉嗰啲人有乜分别啊？计我话咧，系完全冇分别。 人生。 三位有啲咩事啊？ 着出 LV 有冇啊？ 有。 六四年嘅有冇？ 有。 好啊，而家知啊。 看咩 feel 啊？啊系啊，今晚咧个支咧又同琴晚个支有咩唔同噶？ 今晚呢支咧就淡过琴晚嗰支少少。咁、我谂住第一次同阿雪食饭，咁要支入口甜啲嘅。 啱啦啱。 啱你哋多啲嘛。 啱啦啱。啊，不过你咁好酒量，你唔使要支劲啲嘅俾自己咩？ 嗰啲嘢留翻屋企先饮啊嘛。 喂，你屋企收埋好多酒噶？ 唔知道算唔算多呢，你要唔要嚟睇下？ 切，会唔会惊你啊？哼！ 但系你今晚好似冇手信喎。 对唔住啊，试下啲酒啊。 好啊。 啊，咪住咪住，呢支唔好开，我要送俾人嘅，帮我攞另一支唔该。 啊，好啊。 嗱，有手信啦啩？ 哈、啊！你又真系几似《红楼梦》嗰边啲王熙凤喎。 喂，咁你即系话我巴辣啫？ 我中意食辣嘢嘅。 哎呀，好乞人憎啊！唔同你玩啦。喂，问你啲嘢先。 好啊。 你究竟咧同嗰个节熟唔熟噶？ 你系话帮我设计铺头嗰个节？ 系咯，咪就系佢咯。 都唔算太熟啊。做咩啊？ 佢啊，系咪好多女朋友嘅咧吓？ 女朋友，你话女朋友？ 系啊。 女朋友呢就即系有好多种噶、 啊。哎呀，咁我梗系唔系话普通装嗰啲，即系我只系嗰啲咧。 夜安装嗰啲咧。 系啦系啦，即系自贴身嗰啲啦。 咁点解你唔问佢啫？你嚟问我？ 唉，我唔系八卦，系佢成日忽惊无神咁啊揾阿雪，吓，但系突然间又失踪，哼，我觉得咁样对阿雪好唔公平，所以我咪问你咯。 Sorry 啊，阿 Sam， 我 哎呀系啊，唔关阿雪事噶，唉，我认啦，我系八婆啊，我想知道佢咩料啫嘛。 喂，我唔系讲笑噶，你真系可以自己行去问下佢噶，咧，佢啱啱入咗嚟啫嘛。 咩话吓？咁巧，哼，你死啦！ 佢行咗入个门口嗰度，咧转弯嗰度啫嘛。 你自己一个人？ 咁有个女人做道具，会唔会增加少少悬疑性啊？ 喂，阿雪啊，过去睇下啫。 唔使啦。 傻噶你，咁都唔去睇下，好过估估下嘛。 或者人哋有嘢倾咧。 哎呀，我而家都系叫你埋去倾下啫嘛。嚟啦，我去 toilet 啦，你陪我啊。 吓。你等阿雪自己决定啦。 哎呀，你咪好想见到佢嘅，而家佢成个人冻笃企喺你面前啦，你惊乜嘢啫？好啦，我去打电话。 喂，你去边啊？ 我打电话咋，唔使你去啊，你坐喺度啦。 先生，你嘅酒。 唔使事，你帮我斟得啦。阿雪啊，你要唔要饮啲啊？个人会 relax 啲嘅。 Sorry 啊，我想走先啊。 我谂阿咸唔系真系去揾阿哲嘅。 我知啊，不过我真系想走先啊。 咁我提我去接车。 唔使啦，你帮我话声俾阿乐下听啦。 喂，你真系得？ 嗯。 乜咁啱啊？ 乜咁啱？ 我同阿雪咧，阿雪啊，你记唔记得嗰阿雪啊？我哋咁啱都嚟呢度食嘢噶。 系咩？ 系啊。咦，你女朋友啊 ？Cindy。 Hi。 Hi。不如过嚟同阿雪打个招呼啊！佢啱出翻咗嚟两日啫嘛。啊，你都好耐冇见过佢啦，嗬？ 都好啊。 佢仲带咗好多好多礼物翻嚟俾你啊。 系。咁我哋过去。 好啊。 我过去阵先。 好啊。你都系食鱼噶嗬？ 是但。 你都几巴闭噶，原来真系有女人。 我冇打算讲大话。 哦，咁就嚟一招自动失踪啦，系嘛？ 喂 ，Hello 阿哲，你都喺度啊？ 你都喺度。 Sam 啊，阿雪咧？ 佢 唔见咗嘅， 佢话走先喎，啱啱落咗去啫嘛。 唉，激死人！ 雪， 有咩事啊？ 我唔揾嘢系有理由嘅。 你又冇讲过话几时会揾我，想咩揾理由？ 你一定唔可以谂我啊！我就系唔想咁做，所以我先唔揾你。 我都冇话过你呃我。 望住我好唔好？望住我啦，如果我讲唔到嘅。 你想讲乜嘢？ 我系有个女朋友，我同佢已经喺埋一齐七年。望住我啦。 你讲完未啊？ 未，你望住我啦。我真系冇讲大话，我唔见得你。 得啦，得啦，我知噶啦，我哋系朋友啫嘛，根本我哋就冇事发生过，我冇事啊，我要走啦。 你唔好走啦，点解送你翻去？ 唔该你俾我走啦，连一个普通朋友你都要送嘅话，你会搞到自己好唔得闲嘅下生。我要上的士啦。 唔系啊，你等我送你翻去。 你嘅朋友已经等咗你好耐噶啦，拜拜。 但我心里在盼望那夜，情人你的一半，仍然教我心智，仍然还是拒绝，仍然还是不变，宁愿留下回忆，宁愿留下痕迹。想你原是算，时而爱，时而分开，在错中来离告知，就似没法子了结，也只有祝福中说。 兰西夫人剧场之恋爱二分一，郭富城是阿哲，彭玲是孔尚雪，李慧敏是落霞，黄伟文是阿 Sam， 编剧邓洁明，主题曲音乐创作罗尔蔡德才，填词周礼茂、何秀平、郭启华，监制何丽丽。恋爱二分一，今晚就揭到呢一页，我哋听日再继续呢本未完嘅小说咧。